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改革开放40年，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抉择。 今天，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之路正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 北京师大二附中始建于1953年，是北京市首批重点建设的普通高中示范校之一。学校已形成一校三部的发展格局，同时还承办了北京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和西城实验学校。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校是如何强调人文教育的重要性的，又是如何将它落实在教育教学中的？同时，作为京城名牌学校，它的优势教育资源又是如何输出的？新校区又怎样办出各自特色？本期节目，我们一同关注。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刚才呢，在节目的预告中我们也听到了，今天我们对话京城名校，我们要走进的是师大二附中教育集团的两所分校，分别是西城实验学校以及我们的未来科技城学校，两所学校。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首先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部分听力言语残疾考生中考英语听说部分可记满分。西城朝阳启动回京中考报名，要求11月6号到12号之间完成报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每学年进行一次，每学期按申请学生动态调整。以下是详细内容。市教委日前下发关于听力及言语障碍考生参加2019年中考英语听说计算机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凡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听力言语残疾考生或听力言语多重残疾的考生参加中考时，可不参加英语听说机考，听说部分按满分计入英语成绩。此外呢，因各种原因存在言语障碍且无残疾人证的考生，持各区残联指定的言语残疾鉴定医院开具的言语障碍证明，报区考试部门审核批准后，可参加英语听说机考中的听后选择和听后记录题型的考试，并按实际作答给分。除此以外，涉及口语部分成绩记0分。西城朝阳近日公布了2019年外省市回京及往届生参加中考报名的通知。 外地学生回西城中考需在10月6号到12号之间完成报名，回朝阳区的考生进行网上报名之后需要在12月12号进行现场报名确认。西城中招办指出，户籍为西城区在外省市初中就读的应届毕业生具有报名资格，报名时呢需要携带考生本人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如果户口属于集体户口还需提交户口本首页复印件。同时呢，携带毕业学校出具的应届的初中毕业生回京参加中考证明，以证明该学生属于该学校初三年级毕业生，并加盖学校公章。此外，考生还要提交电子版的两寸蓝底面冠照片。教育部等六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学年进行一次，每学期要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特别强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程序一般应包括提前告知、个人申请、学校认定、结果公示、建档备案等环节，学校要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名单及档次在适当范围内以适当方式予以公示。好，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对话京城名校，我们继续走进师大二附中教育集团。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对话师大二附中教育集团。那么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介绍了一下师大二附中的三藩中学，师大二附中的本部的高中部相应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我们走进的是师大二附中的两个分的校区啊，分别是师大二附中的西城实验学校以及未来科技城学校。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几位嘉宾，我分别来介绍一下。首先介绍的是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常务副校长兼师大二附中西城实验学校的校长阮国杰阮校长。阮校长你好。 你好。 另外呢还有来自于师大二附中西城实验学校的校长助理张旭。张校长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来自于北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的校长曹鹤阳。曹校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的书记兼教学副校长王鹏威。王校长，王校长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师大二附中是作为京城的一所非常知名的大学。那么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谈到了说师大二附中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优势教育资源的这样输出方，我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那么作为这个我们现在教育集团之内的输入方，那西城实验学校跟未来科技城学校现在的情况如何，也想请几位校长来分别介绍一下。我们先请这个阮校长，您先介绍一下西城实验学校好不好，尤其是它的这个办学历史跟规模好吗？ 好的好的。我简要介绍一下北师大二附中西城实验学校的办学历史。这所学校呢是1956年建校，校名当时是北京市第二师范学校，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1960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1999年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与西师附小合并，组建了北京市西城区实验学校，办学类型为9年一贯制学校。2000年起增设普通高中，成为12年制学校。2005年与西师附小分立，学校成为完全中学。学校的办学地址几经变迁，现在迁入西城区安德路116号。那么近年来呢，为了落实教育部及北京市关于教育综合改革的精神，探索教育均衡发展的新体制，提高西城区的整体教育质量，那么经西城区人民政府和北京师范大学协商，西城区教育委员会于2015年七月委托北师大二附中承办北京市西城实验学校，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西城实验学校，办学类型为完全中学。学校由北师大二附中实施一体化的 教育教学管理，北师大二附中派出了学校管理团队。那么目前学校的规模呢，是初中有3个年级，24个教学班，860多名学生。高三呢有38名学生，全校教职员工120余位。目前的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呢占33.7%，有2位博士，北京市或西城区的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有30余人。 这就是我们这个西城实验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有请一下曹校长，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未来科技城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所新建校吧？ 对，是的。好的。要说北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的办学历史，就得说未来科学城的诞生，为贯彻落实中央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这样一个战略部署，2008年经中组部和国务院批准，在北京市的昌平区东南部建设未来科学城，2017年被更名为未来科学城，为充分的发挥未来科学城科创中心建设主平台的功能，需要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吸引更多的高科技人才，促进未来科学城的建设和发展。中央就将未来科学城的基础教育委托由北京师范大学和昌平区人民政府来共同举办，中学呢具体就由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来承办。2011年啊，开始启动学校的规划设计论证，经过2年多的建设，于2014年的9月1号正式开学。初中的生源啊，主要为进驻的央企科研人员子女，以及部分的回迁居民的子女。高中生源为全市统筹招生，以及部分的昌平地区的统招生。应该说，学校是一所高水平现代化的公办的完全中学。位于未来科学城的南区，总的建筑面积有3.56万平方米， 多、够大的。 拥有北京一流师范高中校相配套的教育教学的设施和文化的建设，设计的规模有36个班，目前现有18个教学班，在校师生有600多人。 咱们这个学校是从哪年开始建立的？ 从2011年开始启动规划设计与论证。2014年9月1号正式开学。 其实这个如果这么说起来的话，这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 是一个非常年轻充满活力的一所学校。 因为从硬件感觉上已经感觉出来了，你说现在让师大二附来弄一个3万多平米的地儿，在咱们本部啊不太现实，但是在昌平区我们就有这么大的地方，可以从硬件上达到一个非常一流的标准。那么在软件是什么样，我们到后面再继续来聊，好不好？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到西城实验学校。先说说这个西城实验学校在这个二附中承办学校之后有没有哪些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西城实验学校在原来呢可能并不为大家所熟知，但是在经历了师大二附中这样的一个承办之后呢，我在一些网上的论坛上，包括一些贴吧上，也看到了家长们对于能够上到家门口这样一所好学校的一种热切的期盼。那么周边的房价其实也有很大的变化。是的，这个要说明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肯定是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究竟变化在哪儿，能不能请这个我们的阮校长包括张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随着西城区学校布局调整，那么二附中呢承办西城学校已经有3年了。那么3年来，我感觉这个学校教师和学生等方面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我呢先重点介绍一下学校的变化。我想啊，要想办好一所学校，明确办学目标，形成共同愿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2016年初呢，我们这个学校第一次制定了学校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为把我校建设成为从普通校到优质资源校，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努力提升学校的认可度，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教育的发展做出贡献。那么实践证明，几年来由于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学校越来越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可和好评。那么我们看一个学校办学质量好不好，我想啊，可能有2个重要的这个因素。一定是一个具有良好的文化传承， 一定是在继承发展中形成的。那么为了办好二附中西城实验学校，我们呢十分重视二附中的文化引领。那么目前呢逐步形成了学校是师生共同发展的地方，发展是师生共同需求的价值追求。在办学上，我们追求人文教育自主发展的办学特色，在学校管理上淡化行政色彩，强化学术氛围，淡化个体竞争，强化团队合作，淡化经验主导，强化学习探究，淡化急功近利，强化持续发展。那么在育人策略上，倡导德育的人文性，提高德育质量，倡导有效教学理念，提高教学的质量。这是我想一个理念上的变化，目标的确定。那么学校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办学条件和教职工的待遇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其实我们说尽管教师这个行业更多的是奉献，但是如果能够有这些物质的刺激的话，也能够激发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所以人财物上面的变化您能介绍一下吗？ 我简单介绍一下啊。在教职工待遇方面，应当说是在西城区教委领导的关心下，在北师大二附中的全力支持下，目前学校所有教职工在职在岗期间与北师大二附中教职工同工同酬，按照二附中绩效工资方案执行，教师的收入大幅增加，教师队伍稳定，工作积极性高。在学校硬件方面，西城教委也非常支持将学校操场下面1200多平米的游泳馆划拨给学校使用。原来是其他单位的，这样改造成了综合场地，极大的解决了学生的活动空间。学校还建设了近600平米的图书馆，300多平米的艺术空间。正在整修这个形体教室啊、跆拳道室啊、乒乓球室。这些设施呢全天对学生开放，学生自由活动，深受学生的欢迎。那么学校也重视这个文化环境的建设，教学楼内呢展示内容丰富。教学楼外我们也绿化整理一新，校园呢形成了良好的学习环境。那么教室也粉刷一新，整个楼道教室地面重新铺设的，安装了新风设备啊、空调系统啊、还有储物柜啊，还有特别高质量的学生课桌椅。而且每一间教室都配备了一台钢琴， 每个教室都有钢琴。 所以班会啊、学生活动啊，应该说这个琴声萦绕在学校上空。那么应当说学校的办学条件大大改善，这所学校呢我想也成为了学生非常喜欢的一所学校。 您这是安德路的鼓浪屿啊，一个琴岛一样。是吧？ 是的，是的。 而且刚才您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可能对于很多家长在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有会有很大的一个助力，就是新风系统。现在不是所有学校都有这样的新风系统的介入，孩子的家长们都很关心孩子的健康，但如果新风系统介入的话，在北京的雾霾天的时候确实能够解决很多家长， 效果非常好， 对吧？这个、确实是家长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滤芯经常换吧？ 对，定期化，定期化。 那就行啊。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校长助理张旭啊，现在咱们的老师是混的混编，还是说还是原来西城实验的老师？ 是有混编，有一定程度的混编。 一定程度的混编。 对, 对, 对。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那我就接着刚才阮校长的说，教师这个队伍呢，近几年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首先我们的教师有了目标引领，明确了我们的发展方向为三种类型的教师，包括学习型教师、研究型教师和骨干型教师。其次呢，学校给教师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学校为了打破行政上的层级管理，成立了若干项目组，有50余位一线教师参与其中，在研究中推进工作，参与学校的管理。每学期呢，我们学校教育教学会分别举行2次以上的论坛，就专题内容邀请我校教师分享。近3年，在论坛中参与分享的教师多达150人次。 另外我校课程体系中的校本课程部分，比如社团活动啊、研究与实践活动课，百余位老师啊开设课程，发挥自己的特长，既有与教师所教学科有关的特长，也有教师自己兴趣爱好。 嗯， 比如说我们老师开设的美丽佳节，这是美术老师开设的一门课。 嗯， 还有思频老师开设的新影世界，还有我们教育处的一位主任也开设了一门叫木工设计与制作， 木工设计， 对，很有意思的一节课。 是， 有了目标和发展平台呢，再加上我们教师自身的努力，教师队伍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嗯， 每年教师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不乏在一些重点刊物发表、在比赛中获奖的论文。教师承担北京市西城区的公开课教研任务40余人次，广受好评。 嗯，其实您谈到这个呢，我转化成这个家长们能够听得懂的这个语言来说，就是现在的西城实验学校，我们在教学教员的实力上已经是跟师大二附中是同步的，而且同时呢，我们也有自己的就是自身的内生的力量也非常的强大。刚才阮校长也谈到了，因为这个人财物的这样的接入，其实你看学校休戚一新，工资涨上来了，教学面积大了，心气儿都不一样。你就说你自己上班的那个办公室，如果原来是一个特别陈旧80几年老楼，突然间给你换到一个现代化办公室，食堂什么都倍儿好，你这心气儿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是。 那么作为西城实验学校来说也是这样。那生源上呢？ 学生这块的变化呢也非常大。 嗯。 我们学校的学生全部都是就近入学，近几年我们办学规模逐年在上升。3年前可能我印象当中最少的一个年级只有70人左右。但是现在我们的初一新生达到了将近350人。这变化还是不小的。 400%多。 学生的成绩呢也是非常喜人的。从毕业年级的成绩来看呢，这个进步还是不小。我们初三原来在西城区的排名大概在20名左右。 嗯。 现在各学科的成绩都能在区里名列前茅。 嗯。 去年我们的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示范校的人数达到了73人。 嗯。 其中升入二附中等一流高中的有35人。 嗯， 我们高中毕业生这一块呢，高三学生啊，我们采取和二附中联合培养的模式啊，也取得了可以说飞跃式的发展。 嗯， 原来只有个别学生能够升入一本高校。 嗯， 但是到了2018年，我们的一本率达到了94.6%，二本率达到100%，25%的学生进入985高校，65%的学生能够考入211高校。 嗯， 去年北大清华各有一人，25%的学生能够进入到一流名校继续学习。在学生竞赛这一块啊，也可以看到啊非常喜人的这种进步。 嗯， 学生参加竞赛的积极性呢越来越高，获奖人数也逐年上涨。到了2018年，我们有400余人次获奖，占到了我们在校学生几乎是一半的人数，涵盖了北京市西城区各个级别的个人团体的比赛项目。其中呢市级奖项达到70余人次，区级的奖项327人次。团体方面，我们有西城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11人获奖，北京市中小学生合唱节西城赛区我们学校获得2等奖，第18届西检杯西城区中学生思想道德法律知识竞赛我们获得了2等奖。 嗯，这就是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成绩，尤其是刚才谈到的一些数字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惊讶，从原来个位数的一本率到现在的94.6%的这样的一本率，这其实是教职员工们这个真的下大力气抓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因为时间还有最后一分半钟，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学校的成绩情况如何？因为西城实验刚才介绍过了，咱们这个未来科技城这边呢？ 好，那我就说两个方面吧。比如说学业成绩这一块，我们现在的初中呢，在全区40所初中校大概能排前5。高中在10所高中校能排在前3。 哦， 那这个成绩跟我们实际的这个生源结构应该说还是有很大幅的提升的。 嗯， 那我们现在有2届中考生都被评为了区中考的优秀学校。今年我们第一届高考文理科的最高分是647和632。 嗯， 而且我们还培养出来一个区的生物的高考学科状元。 重点是我们在入考的时候的分数并不高。 对，我们当年的这个入考，因为统筹二类第一年招生，中考成绩有一些是低于全区就是录取分数线最低的这样一个分数的，所以我们这也确实能体现出加工能力了。 对，这也是我们家长们最在意的，希望我们的学校不要放弃我们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对于学校来说可能这是百分之一，对于家里来说就是百分之百，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后二十秒的时间，最后总结一下啊，其实作为学校来说，刚才我们谈到西城实验，包括未来科技城，可能大家在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他们，但是老师们都很努力，同时站在了师大二附这样的一个巨人的肩膀上，变成了一所值得大家信赖的好校名校，被优质资源辐射的名校。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60到100微克，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采暖季即将到来，为了降低空气重污染程度，北京城市副中心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涉及社企污染问题大排查大整治，同时通过智慧化手段监测治理污染源。1到9月，通州细颗粒物浓度为54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23.9%，位列全市第二位，高出全市水平7.2个百分点。可吸入颗粒物同比下降14.5%，二氧化硫同比下降41.7%，二氧化氮同比下降19.6%。今年秋冬季预计出现南风多、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静稳天气多等特点，易于造成污染物聚集，出现重污染天气。按照区委区政府安排，2018年8月中旬到2019年4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社企污染问题大排查大整治，制定工作方案，成立全区大气污染问题大排查大整治领导小组，建立查清问题、更新台账、整改销账、未完成整改、移交问责的闭环排查整治工作流程。截至到目前，共检查工地扬尘5831家，发现问题1509家，检查渣土车2757辆，发现问题452辆，裸地2290处，发现问题472处，检查道路扬尘83处，发现问题29处，上述问题均整改完成。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